第十集，我审美不错。我做着加减法，对着老婆减一与老婆加一这两条算得十分头疼。正在我打算再回趟家时，手机响了。季行辰清冷的声音隔着电话，在我耳边过于贴近的响起。 你在哪里？中午一起吃个饭吗？ 公司。季行辰顿了下，那语气啊，仿佛我是只偷了管理员的钥匙漫山撒野的泼猴。 你去公司干什么？15分钟后见。 我一句我名下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来，还没说出口，那边生硬的撂下一句话就挂断了电话。 哎， 我咽了一口气，愤愤地把手机号上的爱人两个字清空，没为季行辰留下一个备注。球赛看到第14分钟的时候，会议室的门被敲响了，女秘书语速微快地汇报道： 李总，季总来了。 那语气啊，听着仿佛就是 你的管理员来了。 季行辰比在他自己的公司还要理直气壮，将我从舒适的总裁转椅上撵到了副位，召集了我麾下各部门高管负责人重新召开了一次会议。股东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我的员工们心里估计直犯嘀咕，这面上啊却没表现出来，用比对待我还尊敬的态度又跟季行辰汇报了一圈工作。先前的会议上，我已经正经八百地端了2个小时的领导架子，这会儿实在装累了，坐姿逐渐葛优瘫，视线在发言者的脸上飘来飘去，随发言者的请示飘向了季行辰。季行辰听得很认真，但他大抵也是个跨行的半吊子，手边参考着上场会议时的会议记录，思考的同时啊，持着我那先前那只画王八的钢笔在本子上记下重点，以便过后找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给出专业建议。他这般用心与专注完全是为了我，啊不，确切的说是为了25岁的我，不过还是有点触动现在的我，我虽然混，良心还是有的。季行辰的为人还不错，我想如果我和季行辰初见的时候不是在事后的清晨，那么即使他是我的交往对象，我也不会对他有那么大的反感与敌意啊。我当时更像是因为对处境的不满而迁怒他。季行辰这张脸我只在和他初见时打量过，如果他不是我25岁时的伴侣，那么是可以得到我一句择偶眼光不错的赞许的。侧颜也很耐看，睫毛细密但是不翘，眨动时像飞鸟掠动的翎羽，深深凝住时的静态也生动，垂眼时眼角自然的上挑，天边弦月一般凌厉而傲气，似一幅着重色彩分明的工笔，抿起嘴角带笑不笑时原来还有一点梨涡。真的那么喜欢我吗？因为我的一句分手眼睛都哭红了。我自我更正一下啊，是喜欢25岁的我。人一闲着就容易乱想，我顺着当时的场景回忆，又看向他被衬衫严丝合缝遮住的下颈，那些欢好的痕迹大概还没完全消除。眼瞅着我放空的大脑要顺着记忆的关联性向春梦过渡了，季行辰就跟对我的注视有雷达感应似的，忽然挑起眼帘看向我。我没有回避，倒是他先漠然地移开了视线，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向我，俊气的眉毛降了起来，态度凶巴巴的。我点了点自己的手机屏幕示意他看消息，这是我穿越以来啊第一次主动给他发消息。陈哥， 我饿了。季行辰比25岁的我大了半岁，叫声哥那不吃亏不上当。季总很专业，开会时手机是静音的，心无旁骛，但这不是你视劳动法于无物的理由。我们公司到下班点了，知道吗？识时务者有饭吃。外来的季总顿了顿，合上了笔记本，宣布道： 散会。 午间正是职场人觅食的时间，随着电梯的开合而涌向楼外的人员大多独来独往，胸前挂着忘记摘掉的工牌，偶有三三两两结伴走在一起的商量着中午吃什么。我和沈瑜在一起的时候，尽管我想向全世界宣布我和他的爱情，但是因为啊，沈瑜脸皮太薄，害羞起来就不肯理我了，我们只能偷偷摸摸的恋爱，人多的场合啊，甚至不会并排走在一起。季行辰倒是个不顾旁人眼光的，我俩这身同款的衣服已经够惹眼的了，他还在街上旁若无人地对我下手，指尖带着温热的触感划过我的后颈，我一个机灵闪身躲开。这个人怎么一点难得都不讲？我捂着脖子怒道： 你干嘛？ 季行辰看到我的衣领歪了，习惯性的就上手帮着整理了，在我闪避时才反应过来，被我拿话咬了一口之后脸色有些难堪，但还是上前一步强行把我的领口给翻正了过来。 你不会是9岁吧？连衣服都穿不好吗？ 你管我，我就喜欢随意一些。我边说边解开了两颗领扣，将袖子挽到了小臂的上边，这种商务风的衣服穿起来简直就是一种拘束。要不是没得穿，我才不跟你穿一样的衣服。都多大的人了还穿情侣装，幼不幼稚。 我也觉得总是成对买东西的你挺幼稚。 这25岁的我可真是越活越出息啊。哎呀。这周边是商圈，午饭呢就近选了一家中餐厅。菜呢是季行辰点的，口味都是我爱吃的。季行辰的公司跟我的公司在一个地段。我在会议室的落地窗向外眺望时，看到的最近的那栋楼就是他公司的办公地点。股东的硬性身份加上与我的关系，又是邻居，难怪他来我公司跟回家似的。我俩各方面捆绑的都很严实，比商业联姻锁的还要死。季行辰并不依附于我，他有自己的事业，跟我的公司合作紧密，是做物流行业的。难怪这么擅长送货上门，将自己送货上门的季总帮我处理了这次危机事件，又负责起后续的售后服务。 今天会议上我点名的那三个人是你平时重用的人，工作上的事可以优先以他们的意见作为参考，也可以找我商议。 我嚼着一块蒜香排骨看着他，缓慢地眨了下眼，全程溜号的我哪知道他提了谁。季行辰秒懂我的痴呆，短促地叹了口气： 下午重新带你认人。 他很认真地履行着帮我记起一切的承诺，就如那场7-1的球赛，光听战绩只能得到结果，自己看过才算是看过，以亲身经历的方式与6年后的世界和解，重新去认识一切，我还是能接受的。我领情地应了一声，嘴甜了一句： 谢谢陈哥。 季行辰很不领情，神情古怪的，仿佛又在密谋着什么开坛做法的驱邪仪式。我没记忆，但这具身体仿佛有肢体记忆一样，我的手趁我不注意将盘子里品相最好的那块金牌夹到了季行辰的碗里。